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

深处，让你去为梦想追逐，做你的依靠不做束缚。当你拥我在怀中，想融好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，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 世界另一端，最深

想念，不见往日的耀眼。世界那般的光彩，在尘埃中记忆慢慢的褪去。你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成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比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挂念选择离开和结束。你要孤独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比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挂念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孤独。就像冰冷的想念，不见往日的耀眼。世界淡淡的光彩，在尘埃中记忆慢慢的褪去。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只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现在离开和结束。你要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俘虏。失去的就不愿再去回想，往事年轻的光泽已经找不回来，再去想念又怎会让那想念再次苍苍缠绕着我的心扉。

着我撒野，你的双唇，你的眼睛，你的美貌，轻轻接起就翻了我的天。你的沉默，你的温度，你的一切，在我的世界里，黑白是非的走底，每一步都是考验。你的双手，你的肩膀，你的背影，正在向着我撒野。你的双唇，你的眼睛，你的美，我的天，你的沉默，你的温度，你的一切，在我的世界里，黑白是非都否定，每一步都是考验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范文芳演唱的《每个梦》，郭凌霞演唱的《穿过海的声音》，黄舒骏带出的《伤心小站》。 这里